成长。 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书天地。 汤燕每天西装革履的去一家大酒店上班，派头十足，就连胡同口的小贩儿也知道汤爷是一位大老板。虽然汤爷的真实身份有些尴尬，可这也阻挡不了他内心的骄傲。因为一次见义勇为，汤爷被卷进了纷争的漩涡，他将会怎样凭着身上的一股爷劲儿为自己洗刷冤屈，解决问题？欢迎收听小说《汤爷的救赎》，演播姚迪。 真是秘密，汤爷煞有介事地对陆小霞说，你知道那包里装的是什么吗？不会是金条吧？比金条可值钱，跟你说了吧，是英国女王的王冠上的宝石。 英国女王？哟，够吓人的。汤爷，你这本事真是越来越大了，怎么跟英国女王都勾搭上了？ 你可别瞎说了，这包不是我的，是那天晚上喝醉酒那个女孩的，包里的宝石是她男朋友的。 那怎么跑到你床上了呢？看来这还真是秘密。 哎，你要再瞎说我可抽你了啊。汤爷对陆小霞一本正经地说，但是他越一本正经，陆小霞越觉得他假模假式，更感到荒唐可笑。 好好好，嘿，我在认真听你说呢。 汤爷把戴云丢宝石和到派出所报案的经过叙述了一遍，特别说了为陆小霞避嫌，跟戴云和派出所隐瞒了他在汤爷家喝酒的事儿。 那真得谢谢你，关键时刻替我着想。 陆小霞听完以后对汤爷表达了谢意。汤爷看着陆小霞嘬了个牙花子说道， 可是我就纳了这个闷儿，这包里的东西怎么会丢呢？ 陆小霞眨了眨眼， 这有什么可纳闷的？既然包里的东西不会丢，你就以为是真丢了吗？ 什么？你是说那包里的宝石没丢？ 我是顺着你说的疑点分析的，因为现在接触这个包的是你和戴云，我是怀疑对象，只有我们三个人，对吧？ 从时间点上说，我们三个人都是怀疑对象。 难道不会有第四个、第五个人了？ 你喝了酒，回自己屋是几点？ 大概凌晨4点多钟吧，反正天还没亮。你是几点钟醒的？ 我这一睁眼都8点多了，你想这钟点了，谁还会来呢？ 错了，凌晨4点到8点正是入室盗窃的高发期，这可不是我得出的结论，是警察在电视里说的，而且我也有这种经历。 你经历过被盗窃？ 怎么没经历过？ 那在哪儿？ 就是这个院。 我怎么不知道呢？ 嘿，你不知道的事儿多了，不要以为你不知道事儿就没发生好吗？那是大前年夏天，我复习考试，看书看到凌晨4点多钟，就在我迷迷糊糊似睡非睡的时候，突然听到门外有动静，我装作睡着了，门呢是里边锁着的，但门外的贼用特制的钥匙捅开了，屋里亮着灯，他进了屋就开始翻东西。 你没动吗？ 我开始没敢动，但他翻着翻着东西没找到值钱的，就朝我走过来了。 估计是看见你了， 男人嘛，哪个不好色呢？可我也不能让这家伙沾我呀。于是我睁开眼站了起来，一看是个20多岁的年轻人，脸脏得要死，穿的衣服很破，我就想他肯定是外地来的，看样子几天没吃饭了。我对他说，你需要什么？是吃的东西还是钱？他大概被我的冷静给镇住了，慌慌张张说需要钱。我说我身上只有500块钱，你拿了就走，我呢不会打110报案。他说还想跟我亲热，我就说大姐身体有病，肝炎传染上你麻烦，你来了店受不了，哎，去找小姐好了，这500块钱够了。他怎么样了？他听我这么一说，拿起钱就跑了。那你后来打110了吗？ 没打，我说过不打，为什么要骗他？不但没报警，谁我也没说，给人家留条生路吧，你看他那样也怪可怜的。 陆小霞沉立一下说道，这是我的亲身经历，所以我说你不能排除在这个时间点会有别人来。 这要是有别人来，我不就知道了吗？ 要是你睡得死死的，来人你都不知道呢？ 你这不是跟我较劲吗？你说的这种情况连1/1000的可能性都没有。 有10/1000，那也是可能会出现的呀。 咱们退一步说，我们三个是被怀疑人，东西是戴云的，你没拿，我可以向任何人保证没拿，那谁拿了呀？ 是啊，我问你呢。 我们三个人谁都有可能拿了，谁有可能没拿，对不对啊？ 道理上说是对的。 道理好，你刚才纳闷包里的东西怎么会丢呢？ 那是不是也可以说这意味着包里的东西本来就没丢？ 你完全是瞎分析，没丢他赶到派出所报案吗？而且戴云他们出示了有关这颗宝石的所有证明材料。 他们说出示的都是什么材料啊？ 多了，英国的，中国海关的，还有北京拍卖公司的，那颗宝石准备参加北京拍卖公司的拍卖呢。 哪家拍卖公司啊？ 当然是大的拍卖公司了，这人家可是英国女王王冠上的宝石啊。 行，我明白了。 所以我说你刚才说的是瞎分析。 那依据就是他们提供了相关证明材料，对吧？ 嘿，你现在是翅膀硬了啊？ 怎么我听你说话那么别扭呢？ 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，我明告诉你吧，人家还怀疑你拿了呢。 陆小霞扑哧笑了。怀疑我？那好呀，我还希望他们怀疑我呢。 你有病是不是？ 我是说他们怀疑我，不是把你解脱了吗？我正好可以介入这件事儿，让真相大白，水落石出。 你就你还让真相大白呢？汤爷我木头眼镜看不透你。 汤爷用嘲讽的口气对陆小霞说了一句狠话，陆小霞还想说什么，突然她的手机响了，她在电话里说了半天，用的是四川本地话，语速非常快，汤爷一句也没听懂。放下手机，陆小霞看了看手表，对汤爷笑道，哎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呀得马上去见一个人，他是我的合作伙伴，刚下飞机，今天呢有些话我们没来得及说，明天吧，明天我要请你喝酒，告诉你一件好事儿。到这会儿汤爷已经不挂理陆小霞跑不跑了，他咧了咧嘴说道， 哎，得，你们都是大忙人，得了，忙去吧。 陆小霞对汤爷一笑，对呀，正是干事的年龄嘛，我们年轻人忙，你们看了才应该高兴呢，不是吗？ 哼，那也得分忙什么事儿。 汤爷阴不搭的来了一句，陆小霞不以为然的笑了笑。汤爷突然想到得让他留下手机号，不然又找不到他了。看来啊，我在你这儿真没位置，我的手机号怎么都记不住呢？ 陆小霞不失时机地噎了汤爷一句， 让汤爷还真是无话可说了。汤爷一宿没睡，不是身子没挨床，而是躺着睡不着。陆小霞的影子一直陪着他，怎么轰也轰不走。他让陆小霞用大板砖作作实实地拍在那儿了。他怎么也想不到，自己的一片好心换来的是一头雾水。在派出所警察面前，他替陆小霞扛着；在戴云面前，他替陆小霞瞒着，其实都是替他顶雷呢。但陆小霞不领情啊，忘了你是柴火妞了，说话多硬气，这口气像是律师或大学教授。但是汤爷不得不承认，这陆小霞说的倒也在理，让他没法反驳。汤爷沉下心来往回翻篇，猛然发现他跟陆小霞已经有两年多没正儿八经在一块聊天了。才两年多，这陆小霞像变了一个人。真的，单看模样他没多大变化，但他的能力和思维方式已经今非昔比了。他想起陆小霞刚来北京时的样子，那真是青涩的小苹果，跟人说话都脸红，对他汤爷百依百顺，让他干什么没有二话。可是现在他居然敢反驳自己，而且还要给他画道了。汤爷想到这儿，不由得心里窜火苗，嘿，我要让一柴火妞给降住了，还是北京爷，干脆说我这辈子呀白活了。可是汤爷反过来想，陆小霞也没在他面前说什么呀，人家反驳你，那是因为你怀疑人家偷了戴云包里的宝石，他没偷，你凭什么要怀疑人家呢？人家陆小霞反驳的也没错呀，难道你说他偷了宝石，他偷没偷都不能言语，这才叫顺你的心，遂你的意吗？那陆小霞成什么了？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《汤爷的救赎》。 是陆小霞跟他说话的语气变了吗？汤爷往回翻了翻篇，回想起这种微妙的变化，还是在几年前，那是陆小霞跟汤爷赌气，背着汤爷跟柴阳好了之后，汤爷为了报复柴阳，让陆小霞怀了孕，惹怒了陆小霞，跟他翻了脸。那是他第一次领教陆小霞的脾气。从那以后，汤爷在陆小霞眼里仿佛失去了尊严。陆小霞跟他说话，常常带着挑衅的口吻，而且许多事儿跟他打马虎眼，不像原来那么真诚了。汤爷有时也想不明白，是我让陆小霞变坏了呢，还是我自己变坏了，所以看陆小霞也坏了。汤爷在床上翻了一宿烙饼，也没品出陆小霞好坏来。但有一点他明显了，戴云包里的宝石跟他陆小霞没关系，自己冤枉陆小霞了。不过他想了想，还不能说自己冤枉了陆小霞，因为他压根儿就觉得陆小霞的为人不会干出偷摸之事，是自己犯了糊涂，误会了陆小霞。误会这个词儿，是他琢磨到早晨吃早点时才想到的。他一边嚼着油条，一边偷着乐，这词儿靠谱。陆小霞没有食言，第二天下午给汤爷手机打电话，说他在外面办事儿，约汤爷晚上在东直门内鬼街的一个四川餐馆吃饭。汤爷听说他要请客，坚决不去。我怎么能让你掏钱呀？他在电话里说。汤爷对请客吃饭谁做东特别当回事儿。别看汤爷穷，但朋友请客吃饭向来是他做东，谁掏钱汤爷认为是瞧不起他。当然答谢应酬，比如戴云请他吃饭，另当别论。 在他的观念里，陆小霞毕竟是外来妹，让陆小霞掏钱请他吃饭，这不是含着呢吗？他知道陆小霞是四川人，喜欢吃辣的。咱们呀，去峨眉吧，老地方。峨眉酒家是京城的老字号，汤爷几年前在那儿请陆小霞吃过饭。陆小霞说，那儿可是我的伤心地。你又来了，吃饭还有伤心的时候？听我的啊，今儿晚上就是那儿了，我提前去占座，你呢先忙自己的事儿，几点随你。汤爷请客的时候从来不优柔寡断，陆小霞明白汤爷怕他破费，也只好依了他。好吧，不见不散。汤爷不到五点就到了峨眉，他驾着戴云给他买的名牌西服，像模像样的踱步而来。服务员把他当成了大老板，透着殷勤。迎宾的服务员模样挺漂亮，他瞅着不像北京女孩，问了问，果然一个是四川的，一个是山西的。北京女孩有几个当服务员的？他心想，连峨眉这样的老国企都招外地女孩了。想当年，他刚参加工作那会儿，进峨眉得挑出身，挑长相，北京女孩趋之若鹜。峨眉酒家原来在西单，老经理突发脑梗，是汤爷的父亲用针灸给扎好的，所以他请客常上这儿来。他来不是为了打折优惠，而是觉得认识经理，在客人面前透着自己体面。老经理早已经故去，汤爷问了几个服务员，谁都不知道他的名儿。时代真是变了，他不由得叹息道。汤爷坐下，点了两道压桌的峨眉看家菜，又要了几道清淡的小菜。当然，跟陆小霞出来吃饭离不开酒，他要了一瓶四川名酒。菜和酒点完，他叮嘱服务员，客人来了再走菜，然后坐在那儿，一边喝着茶，一边踏踏实实地等着陆小霞。陆小霞快七点了才来，背着双肩背的包，一副风风火火的样儿。陆小霞一个劲儿道歉，实在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。汤爷早就发现他们南方人不会说您，所以这客气也就打了折。哎呦，跟我怎么还客气起来了。汤爷让他把包放下坐好。哎呀，整整跑了一天有点累了。陆小霞坐下，一口气喝了一杯茶，嫣然一笑说道，西服新买的吧，你呀越来越像老板了。汤爷不想在陆小霞这儿跌份儿。什么叫像啊，本来就是啊。是是是，我是说你呀更有老板气质了。陆小霞的聪明就在这儿呢，揣着明白装糊涂，他一直在满足汤爷的虚荣与自尊。汤爷发自内心的笑了，哼，这话我爱听。那你知道你更像什么吗？ 像什么呀？ 嗯，像一条沉稳的老船，不管江湖风浪有多大，跟你在一起就像踏上了这条老船，心里特踏实。所以啊，我在外面不管有多少辛苦和心酸，看到你感到特别亲切。 真的吗？ 真的。虽然这条古船老掉牙了，桨也没了，帆也破了，四处透风，但是稳当结实，踏上去心一下就沉静下来了，还是挺有安全感的。 你这是夸我呢还是损我呢？ 我说的是真心话。 行了啊，别扯这些了，忙一天了，饿了吧，走，上酒走菜啊，咱们喝着聊。 不知陆小霞饿不饿，汤爷耗到这钟点是饿了，他转身招呼服务员走菜。陆小霞确实渴了，他又喝了一杯茶，看了汤爷一眼。我申请今天不喝酒。 为什么呀？ 我好长时间没喝酒了，就不想了。 对了，最后一次酒还是在你那儿喝的呢， 好长时间没喝，那不正好吗？跟汤爷出来吃饭不喝酒，哪有那事儿啊？ 我喝酒还是你教出来的呢。说起喝酒来，我告诉你一件事儿吧。 什么事儿？ 知道吗？你出名了。 出什么名啊？ 今天我在胡同里走，好几个人议论你，说你偷了英国女王王冠上的宝石，让警察给抓起来了。你跟英国女王都连在一起，是不是要出大名了？ 听谁说的？ 我不认识他们，但知道他们是胡同里的人。没忘吧？我昨天跟你说，你也是怀疑对象，可是没想到他们会把你送公安局里了。 我就纳这个闷儿了，你说他们这些人干嘛这么希望我进公安局啊？ 你不是没进去吗？让他们说去吧。人呢，有时候就这样，拿别人的倒霉事儿给自己找心理平衡，其实他不见得跟你有什么仇。 嗯，善良的人啊，总是把别人也看得那么善良，其实他们心里怎么想，瞒得了我吗？ 可是这么一来对你是很不利的，戴云他们已经报案了，警方破案要找线索，对你来说多麻烦呀。所以昨天我说你就不该隐瞒我知道这件事儿，他们要把我作为嫌疑人，你不就可以解脱了吗？ 汤爷给陆小霞斟满酒，两人碰了碰杯，一饮而尽。汤爷看了陆小霞一眼，说： 你能对付得了他们？ 我不是觉得你是当老板的，平时那么忙，哪有精力应付这些事儿呢？ 哟，这么说，你是替我考虑了？ 当然啊，我要替你考虑，而且我还想帮帮你。 你别帮我了啊，把你自己的事儿做好了再说吧。这些日子你都忙什么呢？ 陆小霞煎了一块鱼，举起酒杯跟汤爷碰了一下，喝了一口，微微一笑。 你是不是怀疑我跟柴阳搞在一块儿了？ 那不就是这么回事吗？ 你这脑子怎么老把人往歪处想啊？你以为我们俩整天都在床上待着吗？我们各有各的事情要干，他是集团的老板，我呀也有自己的事儿。 那这些日子你们没在一起吗？ 开玩笑，我能跟他在一起吗？我一直在四川老家，他只是开车把我送到机场。其实啊，你不了解他，平时他工作很忙。 你算了吧，我不了解他，扒了皮我都能认出他来。你还没告诉我呢，你这些天你忙什么呢？ 告诉你能怎么样，不告诉你又能怎么样？反正啊，我一没吸毒，二没卖淫，三不诈骗，四不搞传销，这你就放心了吧。 你呀、啊、你什么时候就变成这小金豆子了？ 汤爷觉得现在从陆小霞嘴里掏点实话挺难了。 哎，都是跟柴阳这小子学的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这真是一点不假。 汤爷看似玩世不恭，其实他心中历经沧桑，老屋里藏着怎样一段情缘？面对危难之中的陌生人，汤爷毫不犹豫伸出援手，更拿出了自己压箱底的宝物。人心难测，汤爷的这次见义勇为最后会迎来怎样的结局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小说《汤爷的救赎》，作者刘一达，本书已由时代华文书局出版，演播姚迪，编辑张璐。汤爷和陆小霞有着怎样的一段过去？得知陆小霞要考硕士，汤爷心里十分不是滋味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汤爷的救赎》。 环环相扣的情节，跌宕起伏的故事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光影留声》。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，